佢好勁，有攞諾貝爾物理學獎。佢咧寫嗰本科普書就最初三分鐘，即係你可以想象佢對宇宙學佢好有好有認識啦。佢喺宇宙學嘅，尤其是講喺即係如果佢對宇宙學認識，佢本身自己嗰個嘅廣義相對論嘅功底係非常之犀利嘅。咁從而令到佢咧，亦都寫咗另外一本咧教科書咧，就係、是、即係嗰啲即係喺相對廣義相對論入邊好重要嘅，專係講 gravitation 嘅嗰本教科書入邊，佢都有份即係有份貢獻啦嚇、嗯啊。即係如果我哋講讀廣義相對論最出名嗰、那個有阿 Villa 啊嗰啲嗰啲人咁樣，阿 Weinberg 啊喺呢一啲咁樣嘅廣義相對論呢一啲咁樣嘅萬有引力嘅學問入邊咧，佢係好即係好犀利嘅。咁啊，即係話咧，佢上至天文宇宙 ，OK。有佢嗰個物理學上面重要嘅貢獻，而個貢獻係即係大師級噶啦。咁但係佢攞呢一個諾貝爾物理學獎咧，就唔係呢一份，而係佢咧喺嗰個極微細嘅世界入邊，專係講到佢咧，去統合咗呢一個嘅講緊呢一個弱相互作用同埋呢個電磁理論入邊，佢有做佢嘅貢獻喺裏邊。即是说呢他讲到这个长这个概念，即是如果 我会说在物理学上面我作一个名字叫长学家，即是这个是。 Field theory 啦。 Field theorist, 一个叫长理论 的学者。即是说他那个长呢乜长他都玩晒。四种物理学面四种作用力代表着四种长。万有引力引力长啦 ,ok, 跟着这个的电磁长啦 ,ok,咁另外就係嗰個電強同電弱相互作用嘅嗰兩個場 ，OK。咁現時嚟講，基本上就係對於有其中三種，我哋都有個信心去統一嘅，即係你話係即係嗰啲強作用力啊、弱作用力啊，同埋嗰個電磁作用力咧，我哋就揾到一個比較即係統一啲嘅方案咁樣樣嚇。咁但係去到呢一個嘅引力咧，就仲未統合得到啊。其實如果我講，就算係講到嗰、那個強作用力，咁可能都唔能夠好完整話已經即係統一嗰個狀態啦嚇。咁但係即係詳細嘅，我翻翻去阿 Stephen Weinberg 嗰度啦。咁 Stephen Weinberg 佢自己本身就係一啲長嘅理論嗰度就大師嚟㗎啦嚇。即係去到微觀量子世界嚇，佢同埋宏觀宇宙世界咧，佢玩曬。咁即係佢個勁就勁在喺呢一度。 係啊，咁呢個好難得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即係好多時而家物理學都係好好專門啊，即係揀好細嘅分。我諗佢嗰代人能夠即係宏觀嘅宇宙學又有貢獻，至到呢個微觀 particle 嘅又有貢獻咧。我想都差不多叫是不是絕了種的 了Gell Man 未死的 好像死了是吧，如果我記得我不知道為什麼我 是死了 沒多久是死了、但是、剛才你提到那個 Field Theory 即是長理論是不是相對於粒子、 我會說啦，所謂你如果講到長理論的東西它超越了粒子世界的了、因為呢去到微觀世界裡面究竟那些東西是粒子還是波動呢，其實呢我哋如果用長嘅理論學家去話咧，兩樣都唔係、一樣更加基礎的存在就叫做長，咁、所以咧，如果講長咧，我唔會話係佢可以係表現成為粒子，可以表現成為波動。長呢樣嘢係比粒子與波動更加基本嘅嘢，所以咧最基本去到微觀嘅長嘅世界，去到宏觀嘅長嘅世界，佢玩曬，咁所以就咁樣概括啦。 咁啊，哇！呢個概括好精彩啊，因為即係一聽就可以理解曬佢做咩啦。咁你可唔可以簡單講講就呢個最初三分鐘係講咩嘅呢本書？ 基本上就講一個宇宙的故事、宇宙最初的三分鐘、其實亦都可以咁講、英文就 first three minutes。咁佢喺入面就講由嗰佢會對粒子世界嗰個認識嚟介紹呢個宇宙喺創生嗰三分鐘嘅時候咧，究竟經歷咗乜嘢嘅物理過程咧？咁如果講到即係佢開頭嘅時候就簡介翻嗰個宇宙學嘅歷史啦，即係話其實喺宇宙而家發生咩事啦，就一路咧就推翻轉頭宇宙最初咧就應該係。即係一個咧既高温高密度嘅狀態，咁因為佢由翻嗰個叫大爆炸模型，即係講翻呢個發現宇宙膨脹嗰個嘅歷史，咁推翻咧宇宙最初嗰三分鐘嘅狀態，照計就係應該係一個極高温極高密度嘅狀態。 咁而且呢個極高温極高密度嘅狀態咧，照計咧就同呢一啲高能物理學同高能粒子物理學咧都非常之相關。咁所以佢以佢自己本身對於高能粒子物理學同埋長論嘅認識嚟去嘗試推話翻俾大家聽，喺最新喺當時最新嘅研究裏邊咧。由長理論去話翻最初三分鐘發生緊乜嘢事咁嘅樣嚇，咁、呢本書咧就佢就用一個比較普及嘅語言咧，一條公式都冇咧，就話俾大家聽宇宙嘅歷史，甚至乎就係最初嘅時候咧、那個故事由物理學家可以揭示到幾多出嚟。 咁我相信本書係點解連我都聽過咧？個原因因為當其時咧就係、Stephen Hawking 寫咗呢、這個。時間簡史之後咧，大家就好多好熱衷睇呢個科普嘅書籍啊，所以佢都順便出埋，咁其實係一本相當之好嘅書嚟嘅啊， 好睇嘅啊，我哋甚至乎都幾介紹俾大學啲同學作為一個科普嘅讀物啊咁嘅樣。 嗱咁佢喺嗰個譬如呢個長嘅理論入邊咧，同譬如我哋而家近期講得好多嘅黑洞有冇關係咧？ 嗱都有嘅，你數到有。其中一個咧，我由呢度講起啊。Stephen Weber 其中一種貢獻就係理論上邊統合咗呢一個電磁作用同埋電弱相互作用啦。咁去到一個譬如啊黑洞嗰個世界裏邊嘅時候，係咁究竟呢啲場佢係會發生啲乜嘢事嘅咧？咁當然啦，喺嗰個黑洞嘅研究入邊就唔會話完全就話繼承到 Stephen Weber 所研究得出嘅結果。但係如果你講緊喺黑洞嗰啲研究，牽涉到一個咁強嘅引力場，用到廣義相對論嚟去理解即係黑洞嘅事物。如果呢、這個黑洞本身佢亦都係不停地吸積住一啲嘅物質喺外圍，有一啲物質一路跌緊落去。我哋亦都喺觀察上邊見到咧，個黑洞成日久唔久就會噴到啲好強嘅一啲即係磁暴嗰啲咁嘅嘢走咗出嚟。咁呢一個磁場、物質同埋咁強嘅引力場喺呢一個黑洞嘅環境嗰度會發生到乜嘢事咧？咁可能 Stephen Weinberg 佢自己本身嘅理論就有機會去俾到呢一啲即係俾到啲解釋出嚟。而其中一範就好重要，就係一啲等離子體物理啊，同埋一個咧。個磁力線突然之間斷開重駁啊！呢啲咁樣嘅概念咧，就算係 Stephen Weber 咧，佢都唔係最專家嗰位嚟嘅。但係咧喺了解黑洞嘅時候，一啲長嘅理論同埋一啲譬如電磁學嘅一啲嘅認識、等離子體物理嘅認識，咁就會共嘢一路咧嚟去理解，幫我哋去理解黑洞。諗喺呢度要即係提一提一個概念啊，其實喺嗰個嘅即係台長我都有 send 俾你一個嘅新聞就講啦。喺黑洞入邊咧，其中有一啲去磁力線嘅行為咧，我哋未算係好去有效地去理解嘅。咁其中原因就因為係我哋過往去了解黑洞嘅時候咧，就過分簡化將佢睇成一個獨立擺喺真空入邊嘅系統。咁於是乎咧，我哋純粹如果係真空冇任何物質個空間，值得呢粒黑洞嘅時候咧，我哋了解呢個黑洞咧，就只係純需要用一個純萬有引力嘅角度嚟去了解佢。咁就算 Stephen Hawking 佢個最初三分鐘嗰本書，佢Stephen Hawking 講時間簡史嗰本書咧，佢自己亦都有提到有個叫 No Hair Theorem 黑洞嘅冇毛理論，就話咧黑洞基本上就冇電荷。佢就亦都係只能夠係可以用呢一個嘅質量同埋呢一個嘅旋轉角動量嚟去理解佢。咁但係實際上我哋觀察呢一個嘅黑洞嘅時候，係非常之強嘅磁力活動係俾我哋睇到嘅。咁有人就會諗啦，哇！咁黑洞隔離嗰啲又有咁多嘅噴流，嗰啲磁力線活動咁強，咁明明但係話要了解黑洞又唔需要用到磁嗰樣嘢，咁呢樣嘢有冇衝突咧？好簡單地理解嘅就係話，咁而家咧有個最新嘅研究就係話咧，呢一個黑洞本身嘅性質咧，其實咧佢係用廣義相對論係合理地理解嘅。那個冇毛嗰個咁嘅 principle 咧，亦 no hair theorem 咧，嗰個定律咧，亦都冇被打破嘅。黑洞自己本身有一個極強能夠吞噬呢一個磁力嘅一個現象嘅。咁但係因為呢個黑洞外圍自己本身存在住吸積住好多物質，於是乎呢啲物質同個黑洞去相互作用嘅時候，就俾咗個好強嘅 磁力反應出嚟，即係話咧黑洞自己本身咧係唔會有任何嘅蹤跡俾你由磁呢一個作用入邊去了解佢，但係喺佢外圍佢嗰啲物質同個黑洞相互作用嘅時候咧，個磁力行為咧。就會是間接地出現了，而這個行為就不是由這個黑洞自己的本質就直接掠出來的東西來的，而是黑洞去跟周圍的物質相互作用，由周圍的物質那個比出來的一個間接結果來 的。簡單來說，就是在黑洞周邊的那些物質，它的磁場會出現一些什麼異常的現象呢？ 好唔穩定嘅，佢突然之間會強烈噴發一啲粒子流血嘅，嚇會係有啲叫 magnetic flares 嘅嘢，應該係由一個好強烈嘅磁場起伏俾出嚟嘅一啲好強嘅噴流彈咗出嚟，嚇咁即係嗰陣啲人就以為哇會唔會咁樣令到黑洞自己其實原來都係因應咗佢個質量有嘢噴咗出嚟啊，由嗰、那個即係咁，但係其實就話照計咧應該就唔係咁，即係冇呢回事。咁但係點解呢樣嘢今時今日先發現到呢？咁原來就係由呢一個哥倫比亞大學自己嘅一部其中一個運算嘅裝置咧，嚟做一個電算嘅模擬嚟去了解翻黑洞外圍啊嗰啲磁場個變化，即係嗰啲物質同埋嗰啲磁場到底會係點？咁佢發現咗好有趣嘅現象嘅，就係黑洞自己本身嗰個 event horizon 咧，佢都好識得將嗰啲磁力線嚟去切斷。即係你唔好諗住黑洞自己入面吸咗有啲大磁性嘅嘢，然之後黑洞自己變咗嚿磁鐵，由個黑洞自己發翻出個磁場，就唔係一回咁嘅事嚟嘅。黑洞自己本身嗰個 event horizon 嗰條那個視界本身咧，就都好識得咧，將任何入面磁嘅信號咧，都吞噬咗落去。我哋知道黑洞會吸光啦，咁但係同樣啦，黑洞佢呢個視界亦都可以將咧。入面的電磁的活動同外面是隔絕咗嘅，入邊任何嘅電磁場的變化咧，喺外面是感受不到嘅。嚇咁嗱，呢樣嘢就其實就咁講啦。就如果呢樣嘢我哋證實到是真的時候，咁我哋可以好合理地理解到就係話嗰個 no hair theorem 咯。咁亦都我哋理解到就係光本身都係電磁波嚟噶嘛，咁佢入都出唔翻嚟，咁其實應該啲電磁場任何嘅信號都鎖咗喺入邊，係出唔翻嚟嘅。咁而家我哋係真真實實去發由嗰個嘅理論上邊去即係去瞭解到呢樣嘢。我哋就睇下啦，如果外面真係有嗰堆物質，然後喺呢、這個黑洞嘅外圍都有好混亂嘅磁場，好強烈嘅磁場起伏嘅時候，咁究竟嗰個磁力線同埋啲磁嘅信號係點樣被？切斷和吞噬咗咧，咁而家就可以有一個比較即係合理嘅理論上嘅模型，考慮到廣義相對論，考慮埋電磁場理論，然之後呢堆咁嘅式過往係太複雜，我哋係冇辦法有人可以用部電腦好快計得到。而家因為嗰個計算機科學嗰個能力越嚟越高嘅話咧，我哋終於可以將呢堆式。足夠複雜的式擺入一個電腦嗰度，令到我哋可以喺一個可以忍耐嘅時間之內咧，嚟嘔到結果出嚟，去印證翻呢個 no hair theorem。 嗯，好啊，嗱，咁我哋用一個好簡單粗淺嘅方法去即係嘗試理解呢樣嘢，就係舉個例子，譬如話，我揸咗個指南針喺呢、這個黑洞嘅周邊，咁、那個指南針會點樣咧？ 其實是這樣的，它會是跟隨著外圍進去的物質起一個 很強烈的變化在這裡、外面來說你一樣可以追蹤到好像有個南北極這樣的磁力線在這裡、但是最重要就是當它入到去的時候有沒有一些東西是由個黑洞自己入面都有些東西可以傳到出來就是跟磁的有關呢，那我發覺應該就要是沒有的，但是具體上是怎樣發生呢，那它就即是這裡就隨住外圍入去嘅嘢 ，OK， 咁會佢可以累積到一個好強烈嘅即係磁力嘅效應喺成個吸積管嘅周圍嗰度。咁故之然有啲帶磁性嘅物質，佢會一路咁跟住入咗去呢個黑洞嘅裏邊。但係咧一啲其中一個好得意嘅現象發現咧，就係話咧呢個黑洞自己本身係可以咧將一啲去即係佢呢一個咁樣嘅。靠近視界呢個區域咧，係有能力將一啲嘅磁多餘嘅磁嘅信號咧，係嘔翻出去嘅。咁其中就係佢，譬如入到去個磁場越嚟越強嘅時候咧，咁佢就會出現嗰啲磁力線咧，就足夠強到個地步，就會係斷開咗，重新連接。 在这个断开重新连接过程里面就会透过产生这个大量的等离子体呢来去将这个的一些强好入面很强的磁的起伏的信号呢就弹返出去。 嗯， 即係有啲磁暴嘅嘢就會去發生。咁其實呢啲咁嘅磁暴嘅嘢咧，喺太陽入邊都有發生。即係尤其是喺太陽黑子運動比，即係太陽黑子比較強烈嗰時候咧，其實亦都係咧太陽外嗰、那個外邊嘅磁場本身咧，係有一啲磁力線重組，同時產生好多呢啲磁暴嘅嘢彈咗去地球嗰度。咁只不過就而家似乎咧，黑洞佢都有一個咁嘅情況發生，而呢個咁嘅情況咧，係佢係仲多咗個係添，即係多咗一樣嘢，就係話咧，亦都係咧黑洞咧，佢防止咗呢個黑洞內同黑洞外咧有任何磁嘅信號交換嘅一個過程。 嗯， 嚇咁嘅樣。 係嗱，咁但係呢個係一個模型嘅系統嚟啦。我哋有冇機會即係真係真係度到喺黑洞周邊嗰個磁場嘅反應咧？ 其實咁嘅，亦都係配合咗而家嘅觀察嗰度嘅。而家觀察係咪可以準確到度到好仔細咧？我話越嚟越仔細啦。咁、如果大家仲記得，我哋而家真係都度到黑洞黑，即係見到黑洞入邊黑色個窿咯。咁而喺即係再仔細啲，你又睇到嗰個窿黑色嘅窿周邊嗰少少嗰個周圍圍住黑色窿邊皮嗰度少少嘅狀態咧，其實就好活躍，呢啲咁樣嘅磁嘅信號會走咗出嚟嘅。咁、即係而家就正正係因為我哋喺嗰度睇咗好多嘢，咁所以咧我哋係需要去比較咧，即係仔細地去認真了解啦，黑洞嗰啲外圍嗰、那個即係磁力活動究竟係咩一回事咧？咁即係。我會話而家就有一個比較接近真實的電算模型，佢話到俾大家聽咧，嗰、那個廣義相對論咧依然幫我哋合理地解釋曬呢堆問題，即係加上我哋對電磁理論嘅知識咧，就係話咧嗰個 No Hair Theorem 都係冇被即係係啦，即係我哋已經比較能夠解釋得清楚咧，就係話嗰啲嘅信號都係唔關黑洞自己入邊事。是外面那裡是很激烈，就是在黑洞外圍那裡 去產生出來的、黑洞裡面不需要有任何東西傳出來來去解釋我們外面為什麼有這麼強的磁暴。 是這裡他都簡單講講，就是跟那個廣義相對論的關係，就是因為廣義相對論的推算，這個應該就不是愛因斯坦的了、就是根據我這個廣義相對論的推算，就是無論黑洞它吸收了什麼東西，佢外在嗰、那個即係嗰個質，即係個本質咧，都係取決於佢嘅質量、佢嘅旋轉同埋佢嘅電荷。咁呢個就係概括咗成件事嗰、那個即係重點啦。 係啦，係啦，即係佢自己本身啊，即係我咁講。佢自己入面有幾多磁性嘅嘢喺自己裏面咧，就基本上都唔影響，即系我哋喺外圍，我哋都睇唔到噶啦。 咁咧， 咁 即系黑洞係咪？如果根據而家咧講話，係咪佢應該噴咗好多嘢出嚟嘅？ 嗱，其中一樣咧，就我哋一陣間都需要慢慢介紹，就係等離子體。即係嗰啲咧，係一啲即係等於嗱，我會咁講啦。啲温度凍啲嘅嘢咧就固體，熱啲嘢就液體，再熱啲就氣體。你將啲氣體再煲佢，即係譬如你講緊你啲氧氣啊、氮氣啊，甚至乎水氣啊，你再將佢加熱，不停加熱會出乜咧？咁你會出現咗個情況就係咧，呢啲咁嘅分子咧都會分解。譬如話去到就係氫同氧都完全分離咗。啲氧就完全係唔會結成分子，亦都自由活動。然後佢哋啲外圍電子亦都唔係好簡單束縛住咗喺某個原子上面，佢亦都係連嗰啲電子都自由活動，即係一堆嘅原子核同一堆嘅電子自由活動，但係佢嘅正電荷同負電荷咧就依然係互相抵消但係中性嘅，所以就叫等離子體，即係正離子同負離子，兩個都係相等數量嘅，咁、個電荷量相等，咁就係、等離子體。咁呢啲等離子體咧，其實喺天際上經常出現嘅、就係我哋嘅地球外圍最外嗰層電離層，咪就係啲等離子體嘅嘢，稀薄的電離子體。然後太陽自己本身一大嚿嘢就係等離子體嚟嘅。甚至乎我会说我们的火焰，我们那些火，其实个火本身都是一个等离子体状态来的。那这个等离子体状态本身它的运作是怎样，它里面的物理定律是怎样，就是研究这些等离子体，就是等离子体物理学。那可能你家本身都有部等离子体， 是现在我用紧，看紧这部也是。 即係你能夠去了解呢啲等離子體嘅物理學，你咪識得將佢玩去，然之後就令佢做你想要嘅嘢咯。咁、其實喺呢一個如果你淨係話喺天文學裏面，等離子體經常出現，因為好容易天文學入面、宇宙學入面經常有好多温度夠高嘅嘢、能量夠高嘅情況出現，啲物質好容易就變成一個叫做離子化、離子化咗嘅狀態。咁所以咧喺天際上面咧，其實就好多等離子體嘅。咁喺黑洞外圍有好多啦，黑洞自己經歷咗咁強烈嘅磁暴嘅運動嘅時候，亦都會產生好多啦。然後佢嗰個等離子體行為，客觀地就可以協助個黑洞將一啲黑洞一啲外圍嘅一啲磁嘅信號向外就連帶埋啲能量去噴發出嚟啦，咁樣樣咁即係呢度就理解黑洞點解外面有啲磁暴啊。咁我呢度就講得即係比較概括嘅原因，就係因為咧，其實喺天體運動入面咧，你去理解嗰啲磁暴咧，都係好唔叻嘅，做得好即係。太陽本身嗰、那個太陽黑子比較多，然之後磁暴產生得比較多。具體嗰個磁暴嘅物理係點咧？我哋冇一個好盡善盡美嘅解釋喺裏邊。太陽自己本身亦都經常係會，譬如話有人話太陽點解有太陽風咧？太陽點解會吹啲嘢出嚟咧？其實亦都係同嗰個等離子體物理入邊嗰個叫 Evans wave、有關係。但係個 Evans wave 點解可以令到嗰啲離子加速嚟產生到咁強烈嘅太陽風，不停地向外邊吹咧？咁其實就發覺呢個解釋係我哋未得到好完整嘅解釋嘅。所以喺嗰個等離子體呢個理論去應用喺實際嘅天體物理學入邊嚟講咧，我就會話佢應該就係個啱嘅理論。但係好多時就係我哋嗰個嘅計算機科學嘅知識唔夠精確，即係唔夠勁。另外就係我哋嗰個觀察亦都唔夠準確，咁所以咧就令到出嚟啲嘢咧就係、都仲係比較污糟，同埋好多係一啲非線性嘅行為，一啲非線性行為就令到我哋擺啲嘢去電腦度計嘅時候，嗰個難度高咗好多咁、所以呢一度就講緊即係嗰個即係呢門學問暫時面對一啲困難。另外就係話咧啊，呢度可以補充多一點，就算我哋想起核聚變鍋爐。嗰入邊突然之間出現一啲串流呢啲咁嘅非線性現象，我哋唔能夠好好掌握嘅時候，我哋冇辦法咧去好好地控制住呢啲核聚變反應。所以喺呢度睇到就係等離子體物理唔可以一嘢就揦到幾方面。我哋地球上面嘅通訊啦，然後嗰啲一般嗰啲等離子體電視呢啲家居電器應用啦，另外就係嗰、那個核聚變啲能源嗰啲問題啦。另外就喺天體物理學入邊點樣了解呢啲星體嘅行為啦，你會發覺好多嘢都係同等離子體物理有關。 嗱，咁呢咁深嘅題目咧，我哋翻嚟即係下一節咧就再詳細講講咧。